爱情是那种很经典的故事，能说很多遍，也随着时间慢慢老去，你会懂很多遍。有时候想成为你，用你双眼来看这个世界，就能把你锁在视线，因为你是我的世界。有时我想用你的口来喃喃自语，聆听你的温柔来整理我的思绪、我以为我们不会变掉，年轻的约定怎么你先变老、我怎么瞬间离开 paradise， 也除了愚昧别的会从天上掉下来，夜空虚占了你的味道，跟我聊得来，希望 wanna be my Caroline， but I just tell the waiting line， 是我的毛病，是我放不下你，太害怕失去才把错握得更紧，下一个无能为力会更无能为力，像个恶性循环，我们终究无能回应、So if you're gonna leave me like that and why you gonna say thatHere we go again, I know， 但我都没说，因为我相信。 But why you gonna lie like that? Yeah, why you gonna break my heart? Cause I believed it， 你说的我全都信。OK， 我懂了，先不论我的痛苦，也撇开那些付出着你我有目共睹。 Be gone through the same situation， but you gonna make it different， huh？ 用不同的方式讲同件事情， huh？ Don't talk about love when you know it ain't real， 别说你懂我， cause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但放心，我这辈子不会怪你，在我心里的你还是在心就上的唯一， yeah， 总是跟自己形成对立， yeah， 搞不清楚爱你还是恨你， yeah， 可能这是双子座的毛病，总是觉得不停，但我绝口不提。But you know me, I'm just doing me。也或许到了明天，应该放了你。我闭上眼睛，无法停止 wondering。给我什么方法，好让我去忘了你 ？So if you're gonna leave me like that, and why you gonna say that again? Here we go again, I know， 但我都没说，因为我相信。But why you gonna lie like that?Break my heart, cause I believed it， 你说的我全都信。 So if you're gonna leave me like that and why you gonna say that and yet Here we go again, I know， 但我都没说，因为我相信。 But why you gonna lie like that? Yeah, why you gonna break my heart? Cause I